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大家好，文卓飞你好， 你好， 欢迎各位收听今日由文卓飞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咧，当然会倾下世纪暴雨啦。议题包括一，本港部分地区继续有水浸同埋山泥倾泻；二，气候变化底下香港嘅承受能力、公司型机构嘅应对情况，以至所谓叫做海绵城市嘅建设，究竟有冇发挥到作用呢？三，养猪业嘅受灾情况，同埋四，受灾人嘅赔偿问题。 好丰富啊！啊，嘉明今日。 好啦，嗱咁大家睇睇啦。上个星期五嘅黑色暴雨侵袭香港咧，唔少受灾嘅场景咧，可以话系令人触目惊心嘅。对于呢一场被形容为世纪暴雨或者五百年一遇嘅大雨，大家有啲乜嘢观察或者感想咧？特区政府应该从中吸取乜嘢经验教训呢？应对嘅措施又有乜嘢需要改进呢？欢迎各位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讲下嘅。仲有一个重要嘅现实议题啊，就系受灾人士可以有啲乜嘢嘅赔偿呢？例如黄大仙中心嘅商户嘅相当之损失惨重啊，冇去过现场就咁睇新闻片，大家都可以了解到，真系欲哭无泪。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咧，我哋会请嚟领会嘅发言人咧，交代一下佢哋会点样跟进嘅。领展啊嘅发言人咧，会点样交代一下佢哋会点样跟进嘅。咁而到咗今朝咧，西贡同埋塔门嘅雨势亦都特别大啊，系西贡同将军澳一带咧，再有水浸暴雨嘅。而沙田区咧，正午嘅时候亦都话会每小时录到70毫米嘅雨量， 仲未落够啊，即系话 吓。咁渠务署同埋运输署咧，话喺5点钟即系而家啦吓，就住水浸嘅情况咧，会见传媒添嘅。 好，嘉永上个礼拜五你喺边度啊？ 上个礼拜五喺屋企啦，匿埋啦， 冇事啊嘛， 冇事，托嚟托嚟啊！好像我住嗰区咧，喺今次嘅世纪暴雨同埋上次嘅十号风球咧，都唔系好大影响，托嚟托嚟，感恩感恩。 嗰晚咧，我哋咁巧一班新闻工作者咧就同特首食饭， 系咩？ 就听下 喺边区食饭啊？ 喺尖沙咀， 尖沙咀 ，OK， 唔系黄大仙啦，好在啊， 黄大仙，啱啱完嘅时候开始收到话黄色，跟住好快红色，到我啱啱差唔多就到屋企就黑色啦， 系啊， 咁嗰晚其实大家都好多交流机会，讲翻十号风球嗰次嘅处理，冇谂到咧呢只脚行出去咧，另一个灾难又嚟啦。 系， 所以嗰晚其实都几戏剧性噶都。 咁我又可否透露一下咧？咧当场讲十号风球嘅处理，特首有咩透露咧？ 咁嗰晚就唔记录嘅，即系当即系闭门。 O K， 咁啊都系一种成个特首办班子，即系讲翻嗰次亦都系好大挑战啦。咁都尽咗好大努力啦。我知道嗰晚佢哋一离开咧，就成晚冇得瞓啦。即系应对呢个黑色暴雨，所以其实都系好尽力嘅，我觉得 系咪啊？ 大家 有啲评论就话，黑色暴雨嗰晚啲政府高官系咪瞓咗觉？咁后来事后咧，消息就话咧，包括政务司司长咧，成晚都腾来腾去，觉就冇瞓嘅。咁但系做完之后系咪俾人感觉到好似瞓咗觉咧？咁呢就另一件事啊。主观上努力咗，实际效果咁啊，有待各位评论啦。咁啊，今日咧依然嗰个嘅情况都继续系有水浸啊，或者系山泥倾泻嘅情况嘅。咁刚才你哋提及到啦，今日西贡沙田区亦都依然有局部地区性嘅大雨。天文台今朝早发出咗3次局部地区大雨嘅提示嘅，由早上9点半起咧，先后喺西贡大埔同埋沙田咧录得超过80到100毫米嘅雨量纪录，咁警方亦都接获多宗喺将军澳出现水浸嘅 告嘅。咁啊，其中咧，陶乐路咧有水浸涌入去培智学校嘅操场，附近亦都有咧市民咧报称未能够从旅游巴落车。呢、這个时候，我哋请嚟西贡区议员啊，方国山议员嘅。方议员你好啊， 方议员好， 你好，系你好， 想你同大家汇报一下咧，今朝早以至现在咧，将军澳区嘅水浸同交通情况，据你了解系点咧？最严重系咩位置呢？ 其实好多地方因为大范围受影响啊、最主要西贡咧一个钟头里边录得100毫米雨量咧，系、集中一个钟头里边9点到10点左右。咁、今日渠务处或者运输处都有汇报翻话。大概去到11:30啦，有啲地方就可以通翻車。咁但係喺呢個半鐘頭之前咧，其實就真係傾盆大雨咯。好多街坊咧就話今日咧係比黑雨咧係更大雨。 哦， 咁而我哋接獲嘅水浸報告咧係比黑雨嗰日咧仲多。今日就真係好突發啊！全部就集中倒落嚟，傾盆大雨咁倒落嚟我哋西貢同將軍澳。嗱，譬如舉個例，最深水咧，譬如喺寶林區，馬油塘村嗰帶咧，係有啲雨水湧入條村咯。咁有啲外牆，村屋嘅外牆嘅倒塌咗。咁近寶林北路山上嘅翠林村啦，咁近彩林樓對後邊咧，我有啲片啦，係我啲街坊喺樓上影嘅。咁嗰個水深咧係上到去過咗。去到胸口噶啦，即系超过一米啊！咁、成个公园咧系浸晒，咁你平日啲长者设施咧，你就见到个顶嘅啫，见到眼灯仔嘅啫，咁所以即系都非常之危险啊！咁嗰、那个所谓集水渠嗰啲位置咧，全部积满晒啲树枝啊、树叶，亦都唔排除咧呢、這个位置亦都要讲讲咧，就可能系有。即係有啲非法耕種啊，都要往後咧、都要去希望政府相關政府部門跟進一下。咁如果喺寶林呢邊就係、有咁嘅情況咧，亦都引致到即係特別我哋落觀塘繞道嗰度，因為觀塘道嗰度一帶咧，我哋同埋我哋一啲天橋啊、其實有啲咧就係、一啲一个山坡位落到去，咁变咗一个有个 valley 咁啦，咁就好多时呢啲嘅公路咧，佢中间有积水咧，有时就过唔到咧，好多时候啲车仔嗰啲位置死火。咁我谂可能啲主要嘅公路嘅一啲两旁嘅排水渠咧，喺无论嚟紧喺个设计上咧，即系除咗而家日常嘅清洁嗰、坑渠之外咧，可能嗰個排水渠會唔會喺今次事件之後咧，即係相關渠務處可能增加更多嘅我哋講嘅咖喱缸啊，嗰啲坑渠蓋啊、去水嗰啲方案咧，會唔會再增加力度咧？這個都有關啦。咁就由呢個觀塘道影響咗咧，就堵塞翻成個將軍澳隧道。咁有好多即係排咗一輪車，咁應該要有。提前通知翻啲居民，可唔可以用我哋條跨灣大橋分流咧？咁呢個嚟緊因為啲雨一路不斷咁落咧，我驚嚟緊日子都會有咁嘅情況，都希望即係相關部門關注啦。咁講翻，如果喺寶林之外咧，講翻喺西貢鄉郊啊，今日科大迴旋處啦，南邊為濠涌啊、興敬石。北圍村一帶咧，即係個水浸嘅嚴重，即係喺就係9點到10點嗰段時間咧，即係都過曬膝頭哥，有啲地方就係好低洼嘅，咁啊湧入去啲村屋嘅地下度咯。咁、見到啲街坊啲家私啊，全部都濕曬㗎啦。 係上個星期五嘅情景嚇、有啲咩災後嘅場景咁啊？固然大家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啦。而直至今日為止所見到嘅新嘅狀況，各位如果有啲乜嘢觀察或者有乜嘢投訴咧，可以打電話嚟嚟到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剛才你提及到係观塘区嘅水浸都影响个交通，都影响埋西贡区或者将军澳区。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观塘道咧，我哋如果旧嘅将军澳隧道出落斜路一路落咧，就可以喺右手边咧就 cut 落去观塘道嘅。 系。 咁今日咧就喺观塘嗰边咧就翠屏嗰带咧 就有水浸，咁而亦都引致到啲車流咧係堵塞翻嚟，令到成個將軍澳隧道都塞車，大排長龍。 係、哦。 咁但係再加埋我哋寶林北路山上嗰、那個馬油塘嗰度又係有黃泥啊，又有水浸啊，咁水浸啊，咁令到咧兩邊主要可以出九龍嘅交通咧、都嚴重擠塞。 你 所以我哋头先就讲就话跨湾大桥系一条出路咯。 系嗱，你系啦，你就话跨湾大桥嘅分流，咁但呢个自然然但大家嘅觉得呢度塞，嗰度唔塞就会分流咧？点解要特别要提出呢个分流嘅案啊？之 而家俾我咁睇就系话咧，即系因为你排咗上去先睇到啊。 哦， 即系有啲街坊可能即系嗱，当然一定要听香港电台啦，咁个交通消息啦。咁但系有啲就唔知道嘅时候，已经排咗条队上去啊嘛。因为过去咧，我哋一直咧，當跨灣大橋喺10月12號舊年開通咗之後咧，兩邊嘅隧道都冇塞車嘛。咁所以好多街坊咧就自諗住就好順暢嘅啫。點知咁啱就九點鐘突然有個傾盆大雨就同埋觀塘嗰邊亦都嚴重水浸，咁佢就引致到啲交通去唔切啦，咁就排晒大队咯。 好啊， 咁所以嚟紧日子必须要考虑清楚点样分流啦。 嗱、照计上星期嘅世纪暴雨之后，渠务署都会周围派人去清理啲各区嘅堵塞嘅渠道噶啦。咁样喺西贡同将军澳区嗰、那个佢哋嘅工作做成点咧？今日嘅又持续大雨又有水浸，同佢哋嘅工作就未到位，有冇关系咧？ 其实亦都公道啲讲啦，其实政府咧就真系全民起动嘅，咁有啲跨部门咧都有帮手，咁最前线最辛苦咧莫过于路政署啊，或者即系啲前线嘅 罐 头啊承办商，咁路政署咧其实喺黑雨嗰日咧系同我同步咧，佢哋凌晨咧系冇觉好瞓噶啦， 系 其实咧我哋譬如之前马油塘都冧咗山泥噶，都封咗路，凌晨四点先开翻嘅，我记得黑雨嗰日，因为我自己都冇瞓，咁另外咧环保大道坑口嘅回旋处咧亦都系咁。不過問題就係因為我哋將軍澳都多地盤開工，譬如海水化淡廠、水務處有啲水管要掘咧，咁佢哋本來啲架撐咧就喺個窩低咗嘅一啲地即係公路側邊嘅，咁但係因為當你個雨水咁大嘅時候，佢所有啲泥頭啊架撐就浮出嚟，連啲水馬都頂住我哋條環保大道嘅，咁啲工人就路政署啦，啲外判商咧，全部走曬出去幫你清場嘅。咁全日黑雨咧，我見到好多承辦商咧就邊度見樹就斬樹，移樹，垃圾又清。但係佢哋咧只限可以清到路政署馬路兩旁嘅坑渠。但係如果我哋今呢幾日咧，由上個星期到而家咧，我哋係連續幾日都落雨喎。咁如就亦都食環處都要幫手咧，就係行人路嘅垃圾啊，都可能有機會沖咗落去路政署嘅坑渠。咁又講，如果漁護處或者我哋環環保處嘅我哋郊野公園啲樹葉咧，因為我哋太多山頭啊，即係我哋好多郊野公園啊啲大嘅樹林，如果你樹葉一沖落嚟嘅時候，因為山洪暴發啊嘛，佢連埋水泥樹葉一齊沖落嚟嘅時候咧，嗰啲坑渠就經常都會塞翻咯。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譬如會唔會我哋增加多啲集水區啊，或者啲美井嘅隔沙池啊，咁呢類都可能係其中亦都要積極考慮嘅嘢咯。 頭先你又提及到個非法耕種可能會導致積水啊，或者排水受到影響啊，咁耕種愛護大自然，本來咧一個都唔錯嘅生活方式嚟嘅，但係非法耕種始終真係要檢控嘅，如果違法嘅話，喺呢點上有冇補充啊？ 有嘅，其實好多啲公公婆婆咧，佢哋晨運之後行上後山咧，好多時佢哋種菜啊，咁有啲呢啲咁嘅非法耕種咧，就真係即係一定要堵截。咁好似剛才我頭先上咗去今日上咗去翠林後山嗰啲咧，其實就有啲街坊都講係好多公婆婆喺度耕種，咁所以即係因為你喐咗個山坡咧，係令到個土坡個面部咧係即係冇咗好多 即係植物去掹住嗰啲山泥啦，咁變咗令到即係個山體咧就會吸水更多，而有機會咧令到山洪暴發的話咧，就引致到山泥傾瀉。咁同埋今日都睇到咧係好多黃泥水沖落嚟，所以對啲長者嚟講亦都好危險啦。你令到個山坡有危險，自己都會有機會浸親。咁所以我會覺得呢方面無論地政處啊或者相關部門都要加強巡查咯，同埋即係教育翻市民咯。本來係一件好嘅事，咁如果平地假設調翻轉啊，有啲長者佢想耕種，咁我所以話有啲平地嘅，如果政府管理唔到啊，冇咁多人手，你不如就劃作一個耕種區俾佢哋耕種，又有啲有機生菜，有機菜俾人食。咁就好過你行到上山頂嗰度偷偷摸摸喺度種， 有規範嘅耕種俾啲市民即係發揮下佢嘅興趣都係好事啊！嗬， 係啊，好認同係咁嘅處理咯。 方議員問問你，其實早幾年我記得有一年又係落雨落好多嘅，想問一問你個經驗就係西貢同將軍澳喺嗰一年長期落雨嗰、那個水浸情況同埋山泥傾瀉，同呢一次比又點比呢？ 你指嗰年系咪讲山竹嗰年啊？ 系啦，2018好多雨噶，嗰年嗰啲系 啦。系啊，嗱，就其实同等咧就系、是、一多雨台风之后咧，我哋西贡同埋将军澳咧好多嗰啲后山啊，就黄泥水一定冲落嚟噶。咁而家今年都系同等情况。咁同埋我哋可能又多咗一啲基建。咁大型嘅基建開，因為我哋起好多公營房屋啊，又或者啲私人房屋，咁都可能啲地盤嘅黃泥水都有機會帶出嚟。咁你話好，亦都因為颱風之後咧，其實好多隱藏咗好多廢，即係倒冧咗嘅樹木啊。咁今年同如果我計山竹多年咧，都係一樣噶，因為我哋而家都未行上山啦，同埋而家呢個時候。山林暴發當然不適合啦，咁到時我哋會巡查一下啦。咁我以往呢五年前呢我哋睇到過萬棵樹呢係倒冧嘅，咁要成兩三年先清得曬。咁所以我都希望求助睇下，如果嚟緊政府部門睇有冇啲義工或者甚或會唔會有其他嘅義勇軍啊去幫手我哋清理返啲即係樹林里面嘅一啲废树。 好好多谢你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议员。接着落嚟系新闻报告同埋交通消息。一阵间我哋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前一度就西贡和沙田发出大雨提示，本港多处再出现水浸，包括将军澳马油塘村。一个女村民说，当时雨势来得急，雨水好似瀑布咁由山上涌落嚟，渠道未能够及时去水，同时积聚嘅雨水由其他方向涌入。佢话过去曾经水浸入屋，今次村民亦都有堆沙包放置集水板，但系未能够阻挡积水入屋。坑口乡事委员会主席刘启康话：，朝早最大雨嘅时候，大部分村屋入水，一度水深及膝，有屋宇一幅墙壁嘅部分墙身倒冧。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话：，收到唔少西贡、清水湾同将军澳一带居民求助，其中宝林北路翠林村后山有大量泥水冲下，影响部分公园同长者设施。佢希望当局加快清理行人路嘅垃圾、截断树枝等，以免阻塞渠道。尖沙咀一间表行发生劫案，初步点算损失一批手表，约值500万。警方正系追缉三至四个男子。案发喺下昼三点几，现场系广东道16号一间地铺表行，三至四个手持铁锤同埋刀嘅男子闯入表行，得手之后登上接载嘅车辆逃去。

剧八三零，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吓、啊，我而家正式咁邀请你成为公司嘅合伙人， 吓、啊， 兼技术部总监。 哇！ 受宠若惊的周游是不是真的称职做技术总监呢？ 国剧八三零，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财气旺嘅。 大家好，我是苏轼。主持广东广西的秘诀呢，就梗系要终身学习，不断增进自己的知识，先可以为各位听众带嚟最 update 的资讯。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我哋等紧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刚才我们访问方岳山的阵时候，他就说、不如找这个义勇军帮手清理啦。大家都知道义勇军、正式名称叫义勇军的组织就早已解散了、相信方岳山刚才只是打个譬如咁解，就是义务的人员、这样意思，我想他是。 好像义工、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倾倾这两日的灾情和所观察到的事事后、当局要有什么检讨。诸等问题咧，都各位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1872311。我哋而家先啊，马先生，马生， 马生好， 系你好， 系马生，请讲。 系我想讲咧，话呢个香港嘅设计咧，道路咧 系 有问题嘅。 嗯， 几十年嚟咧，好多处咧都系同一地方咧出现水浸。 嗯， 咁啊，例如呢个龙翔道啦，都唔系第一次出现水浸啊。 系， 咁呢、這个即系唔系话后知后觉嘅，几廿年嚟、你哋个道路设到。设计到全部有啲窝位啊、冚位啊，咁完全都冇谂过呢个问题，又唔做到平坦，咁你有几多个疏水道、疏水窿咧，都系冇用噶，系咪？咁你中间嗰啲路膊全部封死晒嘅，咁你嗰啲防撞膊亦都系封死晒嘅，根本都冇疏水情况嘅。咁好多道路都全部几廿年嚟都系咁样嘅情况，你有冇谂过？道路同埋渠务呢两个会唔会配合到呢？我就想讲呢个问题啦。 好啊，多谢马先生啊。马先生作为一个普通市民，佢就讲咗佢自己嘅观察。咁、究竟喺嗰个道路设计嘅以及系防洪方面，我哋政府有啲乜嘢嘅规划，有啲咩嘢做作咧？咁吓有机会一阵间我哋节目里边都要详细同大家讨论嘅。下一位朋友尹先生，尹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陈生好。 有几个问题啦，首先讲一样嘢。 吓， 今次黑色暴雨警告，咁大雨，个水浸， 系， 亦都好彩一样嘢，唔撞天文大潮。其实如果撞天文大潮咧，香港唔系咁简单嘅。 反而就十号风球嗰阵时就啱啱撞天文大潮 咯。系啦，即系呢个系第一个论点。 系。 第二样嘢就系话，当日。我是雇主，我啲伙计其实我哋系起楼嘅，咁我啲建筑工人咧就都要其实4:00多已经开始要起身准备翻工咧住得远，咁当日我都留意紧天气就话我都4:00多5:00起身，我当日一睇到巴士公司第一个话唔停开。就已經要即刻要通知我哋係啲市民係要停工㗎啦，因為冇巴士，根本就已經連翻工嘅選擇，交通工具都冇。咁所以就話變相一樣嘢，喂，點解當日要去到6:00先至決定？跟八號風球個安排下去停工咧？呢個係第二樣嘢。第三。 天文台台長前台長亦都講過，其實喺香港好似黃大仙咁樣浸咗落去嗰個地鐵度，其實唔係新聞嚟㗎啦。香港嘅排水設計，我哋起樓我哋知嘅，其實已經係可個容量係好大㗎啦。但係不過真係冇辦法，喂佢落咁大雨。流咗落去，亦都係最低位，水係向低流嘅，一定係向到最低嘅位置去流，又咁啱撞啱黃大仙站嗰個位置就最低位，佢谷曬佢入去，同埋亦都一樣嘢，加擋水閘板，其實係未發生前加擋水閘板有用，發生咗佢加咗擋水閘板，加嗰個亦都有危險，有機會佢衝咗佢落去。亦都最後亦都想回應一個問題，就係話地鐵嗰幾張即係嗰幾個工人，即係嗰幾個前線人員，去咁樣去水深及空，去搞個隧道裏面，其實當其時佢應該佢個危險性仲更加大，唔係講即係我呢兩日都聽到你啲電台都講就話其實唔係就咁樣評估下，喂究竟可唔可以？其實最要一個問題。隧道里面所有嘅系高压电缆，如果有当其时有水介选咗个电缆而喺个储存喺水里面嘅，冇人估计得到。 系呢、這个地铁人员喺嗰个状况底下依然工作咧，咁时候都有啲评论认为佢哋嘅风险好高。不过我亦睇啲传媒嘅报道咧，就话当其时嗰啲人员佢系使命感令到佢哋觉得要一马当先咁样。嗱喺呢点上，我哋首先向佢哋表示即敬意先啦。 冇错 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 安全就系咁。 冇错，呢个好紧要嗬。啊，头先啊，尹先生，你提及到你自己建筑行嘅雇主啦，咁样对于。今次當局喺個極端情況已經宣布咗之後嗰啲嘅安排，以及嗰個論說作為一個僱主應該如何做呢點上，你覺得政府仲有冇咩地方需要說明清楚啲添嘅咧？ 其實咧應該咁講，佢因為我都明白政府今次咧係第一次用呢個極端天氣個警告，其實有好多嘢佢都未曾完善得到，但係咧我諗要。真係要立返法例就話啊跟直頭係同八號風球下睇齊。 佢而家話係嘅，佢話同八號睇齊嘅，佢係話。 但係因為當其時佢以極端天氣警告出呢個信號嘅下呢，佢係用呢個指引嘅啫，即係根據八號風球下嘅指引，因為用指引同法例係兩樣嘢。 你希望佢有個法定嘅效力係咪啊？你先 係啦，再加埋你亦都留意到佢當日。由禮拜四夜晚挂黑色暴雨警告，其实佢嗰段时间挂到去六点钟，嗰阵时都仲系大雨，去到朝头早大概十点零钟咧，雨系细咗嘅，咁其实佢都系长时间挂住个黑色暴雨警告，因为起码一样嘢，黑雨喺当其时喺劳工处里面有个法例里面话，黑雨系你必须要留喺安全嘅地方，变咗一样嘢就即系佢保障翻，就话有啲乜嘢事，工人上系可以唔翻工，但系就话有啲最惨一样嘢就系我哋做雇主，好似我哋啲工人咁样，喂凌晨四点钟要起身翻工嘅，我当其时我都要陪佢哋，喂唔好翻啦，冇车，即系我哋要咁样去即系自己去决定， 明白？ 就变上一样系应该佢政府系冇错，你而家用咗呢个极端天气警告个指引，就唔好指引啦，直头话，有呢个嘅，系用翻个法例去话翻俾我哋听。 好， 同埋最后嘅想讲埋就话，嗰个紧急嗰个警示，其实1.5亿 点解唔用咧？今次咁啊， 系啦，冇错。咁啊，暂时系咁多。 好，我想问到呢个问题先， 韦先生。 嗱，喺今次嗰个极端情况也好，或者系八号风球也好咧，都有一个喺工作员工个工作安排上面咧，要界定一啲所谓叫做必要人员啊。咁啊，必要人员就冇办法啦，因为真系佢系必要咁，所以明知即系有高风险都要去安排工作啦。咁喺你旗下。嘅員工，你容唔容易界定到邊啲係叫做必要人員咧？ 通常咧，我哋做建築行咧，就安全主任同管工，就係 必要嘅 人員，但係不過都要睇翻佢 即係喺老細嘅角度， 嗯， 佢搭唔到車嘅， 嗯， 必要人員都翻唔到噶， 嗯， 最多就話有啲有車嘅同事就你捱義氣啦，揸得到車嘅就翻去睇睇啦，但係都係要路面情況許可先得， 係，嗯，好啊， 係啦，即係我哋必要人員就係都係咁解嘅，因為其實我本身都係。其实建筑公司嘅判头，咁外判头都系必要人员嚟噶嘛，咁搞到我奈何，你叫我点翻 好 行唔到， 好多谢你尹生吓，好详细咧就系讲咗你自己嘅观察同埋所知吓，就住嗰啲消息嘅发放咧，或者补充翻啲资料俾大家啦。嗰日咧，即系九月八号嗰日咧，政府系喺凌晨零二三零嘅时候咧出稿嘅，就话政府咧会密切评估最新嘅天气、道路同埋公共交通服务嘅情况。同埋咧喺朝頭早六點鐘之前咧，公布今日係即係嗰日啦嚇，係咪需要停工停課嘅？咁到咗0534嘅時候，又再出稿咧，就名為叫做極端情況下所有日校停課同埋工作安排嘅，就話政府呼籲僱主應該參考八號風球下嘅工作安排。好啦，到0710嘅時候咧，勞工處發言人就出稿咧，就話隨住政府已經作出咗極端情況公布，勞工處就提醒僱主，除必要人員外咧。不应要求雇员返回工作地点上班。咁刚才呢我就係引述返呢当日9月8号嗰日政府喺消息发放方面嘅发生过嘅一啲情况嘅。接住嚟我哋听下萧叔叔又同我哋教英文先。 好。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我哋讲咗 example 呢个字，仲有啲咩字系会有呢个 example 呢个 G Z 嘅发音咧？最常听到咧系 exactly, E X A C T L Y 呢个我哋以前都讲过啦。Exactly, exactly, exactly 嗰个 G Z 咧系 voice 嘅 ，eggs 怎么 exactly？But exactly, exactly, exactly. 另外呢由于 exact 嗰个 C, E-X-A-C-T-L-Y, 嗰个 C 后面有个 T 音啦，但係呢嗰个 T 音係夹住喺 exact 嗰个 K 音同埋后面个 L 音中间呢，我个 T 音係唔需要读嘅，所以我就咁 exactly 就得啦。Exactly, exactly, exactly, exactly. 好啦，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小叔叔就解说咗呢个例子嘅英语嘅发音。嗱，今次嘅黑色暴雨嘅情形底下咧，一个典型嘅例子俾我哋发现嘅城市系真系有问题嘅咧，就包括红山半岛嗰啲僭建啊。 暴露咗出嚟啦， 系啦，嗱呢个就住呢个状况咧，我哋而家请嚟工程师学会本土分部上任主席啊。陆伟林先生嘅，陆先生你好， 陆先生好， 你好你好。 嗱，今次南区嘅大潭嗰处嘅屋苑啊，红山半岛嘅山泥倾泻发生之后咧，两间独立屋咧就涉及僭建嘅，即系专责部门都用到呢个字眼啦吓。咁据传媒航拍嘅照片，亦都见到咧，涉事嘅独立屋嘅斜坡咧有四处渗漏，其中有一处咧仲有水管咧不停排水添。照你估计咧，涉事嘅独立屋目前有冇明显嘅危机呢？你睇法？ 根据报道见到咧，有两间就系都用咗话僭建嘅字眼啦，咁咪都相信系有有即时嘅危机嘅，尤其是你见到个斜坡下边系仍然有水嘅渗出，水嘅渗出主要有两个原因啦，而目前睇因为可能落紧雨，而家都有间歇性都有啲大雨嚟嘅。 咁啲雨水喺隨住山啊泥土都會滲落嚟，咁呢一個都係危險，因為啲水會將原本斜坡裏面嘅土壤都會沖落去嘅，咁即係話會有泥土嘅損失啦，都會危險有冧嘅跡象。咁另外就係仲有個原因，點解會有水呢？可能又係有水管咧，有啲食水管或者係去水嘅水管都唔定，咁嗰度可能都係因為冧咗山坡有局部嘅沉降，導致到嗰啲水都係流失。呢啲流失嘅水亦都會冲走本身喺斜坡里边嘅土壤，都系属于危险嘅。 系照计同暴雨所产生嘅水嘅流量相比咧，一条水管即使有漏水都微不足道咋，相比底下会唔会咧？ 但系如果系长时间嘅话，就系另外一件事啦。即系就算少少漏水都好啦，你漏一年咁，其实都会洗走咗好多泥土噶。 嗯。咁而家嗰个水管如果依然都系排水嘅话，就继续系侵蚀紧嗰啲泥土噶啦，系咪？ 目前未，我谂未，大家都未掌握得到啦，因为佢相信都喺个结构嘅下边有水管啊，或者排水管嘅流，或者系雨水流出嚟，我哋未能够确实嘅呢一样嘢。 嗯，咁啊，现在就话牵涉到系僭建或者稳阵啲咁讲嘅涉嫌僭建啦。咁作为个普通市民，就会真系会觉得咧，唉，嗰啲人喺嗰度已经系独立屋咁好嘅居住环境，你仲要走去僭建，就真系老老实实，即系人性都系贪婪啊！即系容许我咁讲，实情呢啲咁嘅独立屋喺嗰个地区或者类似嘅地方嘅僭建，照你所掌握嘅情况，系咪常见咧？ 我又冇去，我諗呢個難去解答到你個問題，主要係睇翻啲相啊，同埋嗰個批跡嘅情況。咁通常都會係譬如今次有事發生啦，去攞翻啲積對先知係咪一個普及嘅情況。其實呢個都要等到屋宇署啊，再詳細嘅勘察先能夠知道。 嗯，咁呢、這個如果真係僭建嘅話咧嚇，對附近山坡帶嚟嘅潛在風險又可以點評估咧，陸先生？ 嗱，呢個咁樣睇啦，因為咧到其實每一個斜坡上面要有個結構嘅時候咧，就算係施工期間要擺一個臨時嘅結構咧，都要得到土力工程署嘅批准同屋宇署嘅批准先至可以做。咁所以佢哋做呢、這個或者叫改建工程嘅時候，到底有冇攞到合資格人士嘅批准咧？這個係商榷啦。另外佢做嘅時候嘅施工嘅方法，有冇傷及到本身個斜坡本身個結構啊？斜坡嘅結構呢、這個都係要考慮嘅因素。咁嗰層樓啦，佢加建咗或者改建嘅時候，有冇令到佢嗰、那個個基礎啦，即係嗰個嗰、那個地基有冇啲咩影響？咁呢個都要有影響成個斜坡嘅安全性啊！所以必要整體去到睇呢件事情。 嗯，啊，其實講僭建咧，呢幾年其實都靜咗好多，最記得。之前唐英年的僭建啊，林鄭月娥做政務司司長的時候比較睇重嗰啲丁屋的僭建，但係近幾年其實講得好少啊。會唔會呢方面都有少少係政府都冇時間去跟進香港大大小小的僭建問題？而呢次一場大雨咧就暴露咗，其實我哋有唔少問題其實都未處理好嘅。 嗯， 僭建呢一樣嘢就一個比較概括嘅字眼，因為好多時候以前我哋有講嘅僭建咧係室內，例如早幾個月發生講話喺個裝修嘅時候將一棟結構牆嘅破壞咗啦，咁但呢屬於都係僭建啊，或者即係改動嘅先至去改固嘅一個方法嚟嘅，都係唔合適嘅。咁其實其他嘅僭建係咪應該有多啲嘢睇咧？譬如喺外在好多時喺舊區，你會見到啲舊嘅樓咧，嗰啲騎樓啊，嗰啲露台，咁就變咗改咗做變咗自己間房啦。咁嗰啲都係僭建嘅一種嚟嘅。其實咧香港僭建嘅樓宇都唔少。咁要去徹底去到改變咧，相信都要好長嘅時間。咁今次頭先你講紅山半島啊，或者呢啲別墅嘅改建僭建咧，會相對係難啲去到發現嘅，因為譬如今次呢、這個，如果唔係航拍機，如果唔喺出面睇到嘅話咧、其實根本未必會留意到咁著眼見得到。咁我都相信有關當局嘅屋宇署等等咧，應該都要再檢視點樣可以去早啲發現呢啲嘅僭建嘅懷疑嘅個案啦。 今次有75宗山泥傾瀉事件咧，咁當中特別大家關注嘅咧就係嗰個塔石啊，因為嗰個嘅危險性就明顯地係比一般嘅所謂叫山泥傾瀉更加嚴重添，大家特別關注到筲箕灣 耀兴道的塌石情况的，实在有什么方法可以勘探到、有关的情况，才能够确保到安全呢？陆生， 其实在今次因为遇到501年的大雨，导致到、目前这么多的山泥倾泻，这个都是很直接的原因。亦都除了是因为上个星期五有这个暴雨之后，一直都有不同程度的落雨，变成在个土壤里面，尤其是、比较多泥土的土壤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水积了很多水在里面。那现在再继续落雨的时候，它会将即那些泥土入面有水分松散了，再有些大雨的时候冲咪会冲散下来咯。所以我认为市民要去避免的话，其实去到一些、山坡斜坡附近落完大雨的，应该要留意那个斜坡有没有水渗出来，甚至乎如果带着泥水要渗出来的话，就要小心避开，不要行近这些、山坡。至于怎可以避免那些石啊，不要冧落来啊，那些其实就要再、整体上的勘察。喺個落雨落完今次大雨之後啦，要再評估翻有附近嘅山坡仲有冇啲咁嘅危機，咁當局需要去進一步處理先。 我哋嘅山坡保養有冇地方係就係仲係做得唔夠咧？ 過去十幾年都做咗好多鞏固嘅設施，咁其實如果我呢刻冇手頭上冇一個數據喺度啦，但係如果大家上網睇翻一啲嘅歷史咧，冧山坡山泥傾瀉嘅數字其實係一直都減少緊嘅，過去二十年嘅數字一路減少緊，直至到今次呢個嘅黑雨嘅事件咧，咁先至再特別多個山泥傾瀉。我個人認為啊，今次嘅特別多山泥傾瀉嘅原因同我哋嘅保養冇直接關係。都是跟今次特別的天災有關的、 是即都是不是可以持平一點說呢，政府都不是說沒有做到東西的，在這些有關問題上面是不 是、當然他們 有做了很多之前的功夫的啦、但是 也都需要再檢視一下，其實我認為都有不少的斜坡、可能都是需要再即刻去加固回的，今次這件事是一個好好的時機再看回的。 好，多謝你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上任主席陸偉林先生，接著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一截过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今日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亦都提过咧，将军澳啊、西贡地区啊，依然今日咧仲系有水浸嘅情况出现啊。咁今日咧，渠务处佢哋都有见记者嘅吓，其中一点咧就或者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就渠务处嘅处理处长咧就话咧，上昼将军澳道出观塘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宝林北路将军澳道出九龙，一共有八道地方咧录得水浸，最高水位咧达到一米嘅。佢又提到咧，近日连场大雨咧引致水浸。主要原因呢就是大部分地方因为雨水将垃圾同埋树叶冲入去水渠、造成雨塞、引致呢局部地区的积水， 都清唔切啦， 就唔系水浸，即系佢用呢个咁嘅用词啦吓。大家点样睇呢？咁嗱，呢个树叶即系塞咗嗰啲水渠嘅话咧，咁又同水渠管理有关喎。 系啦， 佢冇處噶啦。 係啦，咁呢個又好似責無旁貸喎嚇，即係啲嘢又唔可以完全都係賴曬嗰個嘅天嘅，咁人嘅因素都不能否認。 嗯， 嗱喺個渠務處嗰個網頁嗰度有其實有介紹嘅。 係。 喺嗰个叫有个佢有啲定义嘅，或者一啲措施嘅，咁而家嘅叫做五百年一遇啊吓，咁用个学术啲嘅字眼就五百年一遇嘅重现期嘅雨量。咁嗱、根据渠务署个网页显示咧，本港不同类别嘅公共雨水排放系统嘅设计标准唔同嘅，其中市区排水干渠系统嘅设计咧。就可以应付叫做重现期二百年嘅洪水位。嗱呢啲当然咧几多年几多百年几十年几十年讲系讲个几率啊，唔系话真系发生过呢啲嘢啊。咁而嗰个市区排水支渠嘅系统同埋主要乡郊集水区嘅防洪渠咧就可以应付五十年一遇。乡村排水系统就十年一遇。咁呢啲洪水位嘅定义系以降雨强度同埋海平面为依据噶啦，只系睇基本资料啫。呢个叫做市区排水干渠系统嘅设计，可应付嗰个系重现期系二百年一遇。 咁犀利！ 咁今次五百年一遇嘛，咪即系应付唔到咯。 系啦。 系嘛？咁当然咧，我哋其实亦都可以咁去理比较上系理性咁去分析呢个问题咧，就系话你设计到一千年一遇 又点咧吓？ 都得噶，唔系又点咧？都得噶。 系 问题就系你评估嗰个成本效益咯。 嗯， 系嘛？如果嗰样嘢系一千年先出现一次嘅，你用好重嘅成本去做一个咁嘅措施，又系咪值得嗱？老实咁讲，系真的要衡量嘅。 同埋依家个极端天气似乎真系不可回避啦。以往咧仲好似睇电影，戏剧性。依家真系现实，啊唔好话五百年一遇啦，可能真系三几年就一遇噶啦。以后真系要未雨绸缪啊！ 发展局局长啊林安豪咧，琴日喺记者会嗰处就话啦。就话咧，政府多年前已经做好咗渠务工作噶啦。 嗯， 近日暴雨之下出现嘅水浸同埋山泥倾泻嘅情况咧，属于可控，可以控制。 系啊， 咁啊，反映香港嘅渠务同埋斜坡管理咧有一定嘅底气咁样。嗱，呢啲系官方嘅讲法。而香港工程师学会嘅一位上任主席啊，卓子贤咧，亦都话咧，暴雨发生除咗要睇机率咧，亦要睇雨量。今次暴雨雨量系相当大，佢话回望七十年代咧，有好多雨量比较细过今次好多嘅，但系都引发咗大型嘅山泥倾泻，引致死伤。所以佢认同啊林汉豪局长嘅讲法，其实我哋都做得。唔错嘅，咁样 就改善咗好多 吓。咁、呢个大家又点睇呢？咁样可以打电话嚟倾倾，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咁究竟我哋喺嗰个城市规划嗰个角度，喺个防洪嘅呢个工作上面，有啲乜嘢嘅谂法咧？或者喺个国际上有啲乜嘢概念系应付呢啲情况嘅咧？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都会请嚟专家同我哋讲下呢啲个安排嘅咁，一般人固然咧，唔系要专家先可以发表意见嘅。大家有啲咩观察，有啲咩睇法，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嗱，好似头先我哋喺长进新闻报告之前有位听众，佢又唔系咩专家，佢只系一个普通嘅市民，一个普通嘅建筑界嘅雇主嚟嘅啫。咁佢亦都提出咗佢嘅观察，亦都唔错啊。 系好独到嘅啲经验 啊。咁一般人嘅睇法亦都系珍贵嘅吓，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稍后我哋再接通嘉宾嘅电话嘅。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嚟自外地嘅物种蓝蟹喺意大利扩散，捕食贝壳类动物，令当地嘅养殖场损失惨重。政府除咗拨款支援渔民，又鼓励市民食蓝蟹。外来物种往往对本地物种造成重大威胁。联合国最新的报告更指，这个是全球近六成动植物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万八千里。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陪你一齐紧贴体坛盛事。港台体坛一二三， 每集都会同家庭观众一齐做运动嘅全民运动三点三。除咗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体适能教练之外，今个星期仲揾嚟全新主持碌碌，记得同佢一齐做运动啊！ 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到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文卓飞啊，我哋请听众打电话嚟发表下意见，讲下对于世纪黑呢个暴雨啊，有啲咩观察，有啲咩见闻，或者有啲咩睇法。电话号码1872311啦。而家我哋有吴小姐喎，文卓飞 系嘛？好。 吴小姐你好， 你好啊， 吴小姐好， 李国荣、文哲飞， 你好， 我想讲一讲咧黑雨嗰日咧，因为咧政府咧就宣布咗咧话停课啦， 嗯， 但系咧佢就冇讲过话咧要停工，但系咧所有嘅地铁啦、巴士公司咧都停嘅，停驶嘅，咁唔知你哋记唔记得啦？咁我想问啦，即系因为咧咁嘅情底下咧，我系做某一间超级市场嘅大型超级市场啦吓，咁样咧佢规定我哋要翻，但系咧结果咧我哋翻到嚟嗰阵时候咧。我搭咗300多元的士， 哇， 系吓，使冇得倾啊， 系，冇得倾，唔系冇得倾，有得倾，佢肯俾入嚟100元， 系嘛， 系啦，100元啫，咁我觉得咧，其实咧，我哋去系100元啦，翻嚟都唔止啊，嗰日都未落噶嘛，咁变咗咧，其实咧。走嗰时候到底有冇车翻屋企都好成问题嘅，根本就 明白。 咁根本其实简单嚟讲咧，其实政府咧有冇个清晰嘅指引咧？既然交通工具咧都冇啦，咁你点样叫我哋翻工咧？ 嗱，一般嘅理解咧，其实黑雨啊，唔好讲今次先啦，嗬。一般理解黑雨咧，其实嗰个严重程度系等同八号风球噶， 系 啊。咁当然黑雨嗰、那个一般嚟计，佢个生效嘅持续性就唔会好似一般都冇八号风球咁长嘅，今次系例外。咁、你其实讲出一个城市现象，我自己亦都观察到嘅咧。而家我哋嘅城市咧，对于八号风球啊，或者系对于啲暴风啊、台风啊，嗰、那个嘅重视程度咧，真系唔及我哋同阿文卓飞细个嗰阵时咁紧要。而家你八号风球嗰啲超市照开，茶楼照开，戏院照开，大家唔当一回事。呢、这個有陣時又一方面我哋固然多謝各行各業嘅員工啦，喺暴風球裏面包括超級市場為我哋服務啦，咁好多好多謝你哋嘅咁但係又諗翻轉頭，又係咪真係咁必須八號風球都重要啲員工走去翻工咧？咁我唔少啫，嗬。 係啦，佢就即係冇咗個警覺性啊，變咗咧你根本咧嗱交通工具已經停駛，好簡單嘅就係巴士啦，巴士停駛咁。地铁又停驶，又水浸咯，又停驶咯。咁我哋靠咩翻工啊？冇，即系简单嚟讲，路面水浸，咦，很多肯载你翻嚟咧，根本已经好例外噶啦，已经。 我又唔知可唔可以请你讲下你哋我唔知你喺超级市场嗰度做乜嘢职级啦。你哋超级市场点样同啲员工讲喺八号风球同埋黑色暴雨呢啲咁嘅情况底下，乜嘢情形底下要翻，咩情形唔使翻？有冇一个比较明确嘅讲法噶？ 冇噶，就算八号风球都系翻噶， 都系要翻系嘛？ 系啦，八号风球都要翻，即系嗰日咧，朝头早翻，夜晚黑可能收早两个钟啦，未落八号风球嘅，收早一两个钟嘅啫。但系咧就唔会话咧，你一挂咗八号风球，你可以唔使翻，冇嘅，唔得嘅。 我又接触过有一个机构嘅员工，佢哋公司佢机构就九号风球先至唔使翻，讲到明。 以前做报馆十号风球都要翻啊， 报馆啊另计啊， 听日要出报纸 啊，报馆另计啊，咁好似我做电台嘢咁样，八号风球更加即系自觉地即刻出门口翻电台添，系嘛？咁我呢啲叫必须嘅工作岗位啊嘛， 你要员啊。 我想讲一讲就系话咧，譬如你系医院嘅、警察嘅、护士嘅，或者甚至乎你电台嘅，咁你要做嘅话， 系 翻就冇得倾啦。但系问题，超级市场啊、茶餐厅呢啲，根本就唔系一定需要噶嘛。你唔似话好多年前嘅八号风球，嗰啲人知道临八号风球啦，即刻去呢个咩超级市场抢米啊、买米啊、买罐头、买好多储存喺屋企。而家唔系，即系。 好悠閒咁，佢哋好似好似行街咁喺呢度。 唔貴不貴啦。 好多謝你吳小姐帶嚟咗一個話題啊！各位市民又點睇呢？嗬，你嗱，照你作為一個普通人啊，唔係做超市呢行嘅嚟計啊，嗬、 嗯。 你作為普通市民，你覺得八號風球超市仲需唔需要開咧？其實， 嗯 啊、大家點睇呢？咁啊，呢個好現實嘅一個課題。我哋跟住有陳女士電話，陳女士。陈女士，请讲。 陈女士 好。 系，我想反映一下，即系我嗰个经验啦。八号风球同埋黑雨嗰两次嘅经验。 系。 咁咧，我就住喺锦上路嗰边嘅，因为我要翻工。 啊。 咁咧，我觉得揸车咧，我好似揸艇咁啊。 哦。 喺个路度咧，系直情系喺水上边飘咁样。 呢架车都好犀利喎。 中途都好多車停咗喺度，都浸住半個碌咁樣。 嗯。 咁但係咧，過咗咁多日啦，我好唔同意由先嗰位處長啊，係咪佢務處處長啊？ 嗯嗯。 佢話佢做得好好啊，同七幾年比，而家係2023年啊嘛。 嗯。 你七幾年做，你覺得嗰陣時做得好，即係嗰陣時做好過嗰陣時，又有咩用咧？ 即係嗯。 即係我得罪，唔好意思嚇。 嗯。 咁咧就。我睇到啲咩呢？我呢幾日我都翻工，一路由吐露港，即係吐露港啦，去到呢個加道里農場，行錦上路啦，加道里農場同埋錦上路嗰啲路邊嗰啲樹葉啊，全部塞住曬啲渠嘅。如果呢幾日落雨呢，我包保佢再浸多一次咯。 嗯， 其實都冇清潔嘅，其實唔係淨係即係政府部門好得意。你有啲咩投訴，佢就話啊呢個係渠務嘅，渠務就話呢個係路政嘅，路政就話啊呢個咧係食環嘅。其實我諗佢哋冇溝通咯，即係因為都冇人做清潔過後，即係嗱，我今朝見到有個姐姐喺度掃地啦。如果用佢嗰個速度掃咧，可能掃到年尾都未掃到咁上路咯。 嗯，好啊，多謝陳女士講咗你嘅觀察嚇。跟住我哋有關先生電話，關先生你好， 主持 人好。 我本身是在西貢區做嘢嘅，咁今次蘇拉台十號風球啦，同埋黑雨咧，我都有翻嚟西貢區做嘢。不過我又揸車嘅，咁亦同你哋響揸車嘅過程咧，我發現咗一個好特殊嘅問題。 係點啊？ 點解會水浸得咁犀利咧？其實反映翻渠務處或者食環處。 嗯 政府冇一個統籌嗰、那個機制，亦冇定時去監察同監控佢哋有冇去清理嗰個地底嗰啲渠嘅淤塞。因為咧佢哋好怪嘅，地面側邊嗰啲雨水渠咧就歸食環搞嘅，但係食環咧往往都時咧做表面嘢，但係咧輪到個渠。底裏面淤塞咗嗰啲，又拋翻個波俾翻渠務處。咁我覺得政府咧要定期，亦得藉著呢次嘅教訓咧，真係要諗一諗，統籌翻一個機制。基本上喺馬路上行車嘅主要公道歸政府。咁佢又好怪喎，佢係將嗰啲環啲嗰啲小徑啊、小路啊，或者入去嗰啲屋苑咧，就歸私人路嘅。咁佢入咗私人路，佢又翹埋對手，又唔理噶咯喎。又好似拋嚟，好似拋波咁拋嚟拋去，又拋地政啊，又拋路政署啊，跟住又拋食環署啊，又屋宇署，跟住又去到最後民政事務署，跟住個個都好似耍太極，又話唔關佢事。咁去到最終咧，那個馬路個地底個渠嗰個質量同埋嗰個日子老化咧，就冇人理啦。 好 而產生咗一個問題，就今次真係百年一遇嘅雨水咧，就浮現咗啲問題。好似西貢區周圍都係水浸。 係好多謝關先生嚇。咁剛才關生同埋陳女士啲先後都從一般市民嘅眼光去睇啦，就覺得啲政府部門之間咧就冇協調嚇，有分工就冇合作咁啊。一般人嘅睇法啦。咁究竟政府部門嗰、那個？具體的分工的職責是怎樣的呢？這樣可以有機會就說明清楚多一點的。無論如何都怎樣都好，政府是要多謝好像陳女士和羅先生這樣對政府有關部門的鞭策的。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來187231 187231。 正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由护理专科学院合作的系列，会讲一下尿频夜尿的问题。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家长会忧心离世后他们生活的安排。政府为此推出特殊需要信托代管理遗产，但有家长觉得投资计划的透明度和弹性不足，究竟个制度要怎优化才帮到他们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长忧99》，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接住有听众张先生的电话。张生， 张生好。 喂，系咪啊，嘉颖啊，好多年冇同你倾电话啦，你退休。 系啊，张先生你好啊，张生。 因为我想讲个咧，我系西贡居居民啊， 系 就住喺嗰啲官地牌小屋，咁咧9月1日打风咧，就屋咧就打穿咗窿。 哦。 早你话咁咧，而家咧即系上个礼拜四咧。我就俾5-6寸嘅洪水围困，熄晒电视冇嘢食， 又 唔敢煮嘢惊电死，咁咧、就系浸晒嗰啲咪冷气机啊、雪柜全部嗰啲电视啊浸晒，咁而家咧后屘到礼拜五咧就有嗰啲特遣队咧就啲私家车嗰啲警察啲啊就嚟救我，就掟咗坑口社区会堂，咁啊踎咗成半日，啲嘢去厕所啊，俾个面我食啊，可怜下我，咁跟住咧而家就掟咗去嗰啲中心啊，今日临时住住先，好，咁我希望。特区政府啊，李家超会唔会不帮我哋啲，即系譬如整维修协助咧？因为大陆9000多万，咁你菲律宾都帮咁，但香港而家新界居民受害啊嘛。 嗯， 系啊，咁我想打嚟反映下俾特区政府啊，李家超啊，陈国基啊，同埋即系有关部门啊，即系咁即系或者啊嗰、那个咩孙咩咸啊咁嘅意思咯。 孙咸啊， 系，我好多年前俾个电话你噶，西贡嗰边 系系， 咁嗰阵时你未退休，咁而家。我好高兴你出返嚟，咁同埋呢个文卓飞呢个系咪个嘉宾，咁我打咗向你同佢送我父，希望李家超特首听下我啲即係嗰啲惨况。 嗯，你意思系咪话希望都能够申请到一啲补偿，或者系赔偿也好，叫补偿也好，你希望有呢啲安排咪呀？ 咁你维修返，咁我冇理由住咗几十年，我冇理由放弃呢度唔住，走出边公屋要俾錢，同埋我住唔慣，因為我喺度大啊！我隔離我1960年咧，五個頭咧已經喺深水埗流產所青山度出世咗咧，5個頭住到而家我63歲，攞綠油卡啊，已經攞咗啲咩大咩 X 活啊嗰啲，已經全部長者60多歲啦，咁意思咯。 嗯， 系啦，咁啊，屋企近期發生好多慘變，我唔想講個私人嘢，咁咧就而家我自己一個老人家，即係長者。 嗯。好啊，系你冇谂过会如果有一啲基金可以申请援助嘅，你会唔会申请咧？你有冇谂过？ 咁咪帮我维修咯， 嗯， 维修啊，而且咁你都要浸晒点住啊？衣柜咩浸晒，衫都浸埋，咁而家电饭煲乜都浸晒，佢啲炉啊咩都雪柜冷气，总之即系家庭嗰四件啊，洗衣机乜都浸晒，咁咪点住啫？如果干制，如果一水流嘅，咁啊系咁先啦。咁可能迟啲你都听唔到张生喺度讲废话啦，咁意思咯。 好，唔好咁讲啊，张先生，希望你能够安然度过今次嘅困难啦吓。咁啊，政府就话有一啲紧急基金可以申请嘅，咁大家或者考虑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吓。喺今次嘅黑色暴雨呢、這个叫做世纪暴雨底下咧。经过咗之后咧，大家就都会去检视一下咧，我哋嘅城市喺防洪上面，即系有啲乜嘢措施系已经做咗，或者应该再做嘅咧，咁样啊。咁其中一个新嘅概念就叫做海绵城市啊。实情我哋都有做紧呢个海绵城市嘅。咁近日做得好唔好咧？做得够唔够咧？固然呢个系可以大家倾嘅。继续听听众电话先，有听众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你好， 系林生， 系。我想讲讲咧，就成日睇咧，又话个雨水同埋污水咧分开噶。 系， 但系我礼拜六嗰晚朝早咧， 个屋企咧就个污水咧涌入嚟，个大鱼我又觉得奇怪啦，点解蒸水同污水可以走埋一齐嘅咧？我想希望你哋可以反映俾渠务署揾人嚟 check 下。 你意思即系话喺嗰个，即使喺嗰个渠道上面咧，都有分污水同埋清水。咁你而家咧就系啲污水啊，都冲埋出嚟。你住咩屋嘅？请问你？ 我住新界屋嘅丁屋嚟噶。 丁屋嘅。 咁咧，前几年咧就政府搵人做渠咧，做晒嗰啲污水渠。咁我哋嗰啲化粪池咧就放入晒嗰啲污水渠噶啦。咁政府不嬲都会讲话，清水同污水唔能够走埋一齐噶嘛。咁啊，礼拜六佢朝早咧，我见到水浸，出面水浸，咁我最就我屋企咧个浴缸咧就有污水涌入嚟啦。 哦，浴缸都有污水涌入嚟啊！浴缸都有啊！ 系啊，浴缸啊就系浴嗰个嚟。咁咧就我等好天之后咧，个冇咁大雨咧，个水就退咗嘅。咁我觉得奇怪，我出去门口睇睇。咁啊，觉得隔篱个隔篱屋嗰咧。那个污水井个井盖咧就浮起咗嘅，咁即系话个污水咧，个污水井咧就俾啲清水咧 掩盖咗， 拱都冇啊，拱咗出嚟啦。所以我觉得系由污水同埋净清水走埋一条渠。咁啊，点解你渠务处咁样做到咧？冇人查嘅咩？ 好啊，好多谢你指出呢个现象啊。跟住我哋有夏太电话，夏太。 阿太梁，唔系梁家永，你好啊！ 你好，阿太系， 你识我噶，我都识你。 系你好啊， 好多 fans 喎，今日 好开心你做节目，所以我先打嚟。 啊，多谢你啊，系有咩想讲今日系？ 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好奇怪就系，我谂全香港好似忽略咗有一点就系，深圳有个排洪啊，喺凌晨度发生咗个排洪在先，我唔会唔会因为呢个排洪搞到香港咧水浸得咁交关？嗱，因为咧我好相信香港嘅基建系非常之好，其实系深圳自己佢搞唔掂自己嘅通渠，结果只系可以做到嘅排洪，佢得嗱得全香港嘅新闻，我觉得好唔开心嘅地方就是。冇一个，我只系由商台听过一次咁嘅报道之后，就系豪杰啦，喺佢嘅光明顶度，冇一个节目系咁去讲呢一样嘢出嚟。 呢个排深圳排洪嗰度咧，就一度都系引起市民嘅一啲质疑嘅。不过我哋又尝试从嗰个地理嘅角度去分析啊。深圳排洪咁，当然会影响到深圳河。及其即系支流嘅状况啦，咁但系呢个嘅影响，照计就应该系香港嘅北部地区啦，就唔会嚟到黄大仙噶，照计系嘛，咁嗰个关联性你又点估计咧，夏太？ 我就想听你嘅高见啦，我自己就咁样谂嘅，因为咧香港嘅承受力咧，其实系有一定噶嘛，佢香港只系可以谂翻自己香港啫嘛，所以如果而家香港话要去弥补。将来要是检讨的，其实是不是需要估计埋大陆的排洪呢？ 要的，当然是，当然是要的。不过我们现在今天，你所提出的中心议题就是，今次深圳排洪是不是导致香港严重水浸嘛，现在的议题是这个嘛。咁我就话呢，我都不是专家啦，不过从一般常理去讲啫。咁佢个深圳排洪是影响香港的北部地区为主的，应该是吧，就是这样解啫。 系，系啊，所以我都想听下你嘅见解。 好，多谢你，多谢你吓，好， 拜拜， 好，拜拜， 拜拜吓。阿文卓飞，你又点睇啊？ 呢个都要揾啲专家分析下，都唔可以即系想当然。即系头先你都提到，佢排洪排出大海，咁点样可以经过香港又会影，即系浸到咁多地区咧？咁呢个关联都要好好研究一下。是很容易有啲咁嘅阴谋论噶，我睇依家系。 即系唔好假设佢系咪阴谋论先啦，即系一般人嘅直觉嚟嘅啫，呢啲都系吓。咁亦都系尝试，我亦都系从一般人嘅角度讲啦。咁点影嚟到影响到嚟到黄大仙咧？咁 咁解成个新界北新界南都浸晒噶咯？要去得到去得到市区喎。 好啊，今日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议员嘅。田议员你好啊， 田议员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好田议员几个问题啫，好直接，洪水泛滥今次水浸问题，总的来说你有乜嘢评价？ 我理解呢，原来五百年一遇是等于一小时落158毫米，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 嗯， 这个洪水泛滥呢，我最关心几样东 西。 是。这几样东西的答案是奠定我们将来香港怎样做防洪的。 好，请你讲。是。 水浸它那个渠管的设计。 嗯。 小渠到中渠，中渠到太渠，大渠去到啲河道，有啲系直接落海。 嗯。 政府话旧年开始检讨，到底系咪需要改标准，用翻一小时可能100-200毫米？如果系咁咧， 嗯， 啲渠可能要全部加阔， 嗯， 要几次，要几耐，完全唔知检讨几耐，冇人知。 嗯。 第二，我认为最其中一个最大问题就系佢检讨完嗰啲大渠、中渠整阔咗，加咗钱。但是呢最惨就是路边那些杂水沟， 嗯， 其实清不切，那些污泥和那些树叶清不切，那路一定是， 嗯， 即是你通了个大动物，但是微丝血管全部积住晒， 嗯， 我最近呢就叫他去清一个渠，那时候苏拉都未来的，他们找了个外判商，五个人用手加上黑色胶袋，搞了20分钟才清了一个， 哦， 那个杂水沟， 嗯， 那些排水沟， 嗯， 因为排水沟下面呢有一个空间叫咖喱缸， 嗯， 那个咖喱缸呢就积埋啲污泥同埋啲树叶，咁佢就嗰，那个一满咗呢，嗰啲水就去唔到水㗎啦，咁， 嗯， 个外判商五个人用个手用胶袋，咁点搞呢？咁我就因为呢件事去揾咗政府问下佢哋点样招标嘅，佢话原来呢公路边嗰啲呢佢就要求佢哋买呢啲高速吸装车， 嗯， 个机就吸嘅， 嗯， 啊， 嗯， 就有架车喺度吸嗰啲嘢，但喺普通路呢就冇咁嘅要求。咁我话你唔可以拍架高速吸装车喺啲普通马路啫，咁你一个人都可以有啲架撑系可以去吸噶嘛。不是纯粹用个手去拨的嘛， 嗯， 那他说而家开始检讨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些架撑呢？那这个是解决水浸，我觉得更加严重的那些渠管是加到几阔，因为你为一小时158毫米，下一次大家例示你一个200毫米，那我怎么， 嗯， 又改标准了， 嗯 嗯，那另外一样东西呢，我到现在都未听到政府解释路陷为什么浅水湾道可以一个大窿成架车跌咗落去？ 好多人怕啊！嗯， 啊，喂，你路底个设计是什么事噶？系咪条条路下面都空噶？ 嗯， 咁如果是这样，咁下次点啊？ 你举呢个具体的例子就是真好值得去探究的，嗯，喂。嗰架车，我唔知嗰个当时嗰架车系咪行紧还是点咧？无论点都好，喂，但系成架车跌咗个窿嗰度。 嗯， 我今次见到路陷有大有小有中， 系 浅水湾个就大嘅，成架车跌咗落去。 嗯， 咁下次黑雨嘅时候，我够唔够胆揸车咧？ 系啊 ，OK，嗯，我自己惊啊，嗯，尤其是山路，因为山路咧两边都系山坡。 嗯， 起路嘅时候咧，佢要巩固个山坡。 嗰， 那个巩固山坡系根据好多年前定落嘅标准，嗰，那个标准肯定就唔系一小时158毫米嘅。 嗯， 咁佢将来如果改咗个标准，咁系咪即系所有嘅路系涉及山路有山坡嘅， 嗯， 又要等整好先啊？如果唔系黑雨嚟，我点揸车？我真系太多太多问题啦。 明白嗱，而家就大家国际上都仲有一词啦，所谓啊呢，這个气候变化啦，导致到嗰，那个水浸啊各方面嘅情况，嗰，那个灾害嗰个严重性系比以往我哋所知嘅已经系严重好多。咁因此之故，过去嘅标准确系要改噶啦。是吗？这个，你指出这点是大家都同意的，我觉得大家都同意 的。但是确实要改，点改呢？我都觉得有排倾的，钱不是无限的，地下有没有那么多空间加大的喉管我都不知 道。 你今次加大到一小时160毫米，嗯，下次来个300毫米，那我怎 么 办？我真的没眼看， 亦都 所以这个真的值得倾的。 也都要考虑那个成本效益的问题的，是不是，嗯，做什么都得的。 政府就不得了。 你 付出多少，这么解。好啦， 山泥倾泻就唔得啦。山泥倾泻咧，你知唔知石澳道其实原来咧，嗰，那个山坡一路系要根据2000年定落嘅标准要去巩固。 嗯， 原来排队咧，唔知点解政府认为嗰条路唔系高风险，系中低风险， 所以呢一年做150个三波呢，你信唔信啊？由2000年排到而家未轮到佢。 哦。 咁、我又想知道啦。 嗯。 佢点样评估呢个三波系属于中低风险，系咪因为小人渣？OK， 如果任何路小人沙就是中低风险，就压到好后先做，咁我又要问啦。咁一出事冇第二啲路走嘅喎。 嗯，好啦， 凡系小人沙嘅路咧，应该冇第二条路出嚟嘅喎。 好，喺嗱呢啲呢一点倾到你先啊，田一臣。咁另外喺个资讯发放上面，你有咩评论？ 资讯发放咧，佢政府可以做得好啲嘅。好多时啲人都系靠报纸啊，嗰啲啊 social media 啊，所以发出资讯发放。佢有个统一嗰个所谓标准紧急嗰个嘛，点解佢唔喺嗰度去发放呢？我就唔系好明啦。 嗯， 咁呢个资讯发放绝对可以系准时啲 ，on time 啲，就唔使我哋成日睇唔同嘅新闻去做。 嗯， 咁但系我问嗰啲文台啦，佢话原来台风咧可以预测嘅。 嗯， 黑色暴雨咧。佢都仲可以預測，但係黑到幾黑呢？原來係永遠都冇科學嘅，因為佢黑色暴雨係70毫米啊嘛，一小時。 嗯， 咁70毫米同埋158毫米係兩碼子嘅事。佢話冇㗎，以後測唔到。咁測唔到點啊？次次佢預測黑色暴雨，我係唔知到底到時係70定158定係300。 嗯， 我出唔出街啊？ 嗯。咁至於好多人就話：喂，你用咗1.5億去搞嗰個咁樣嘅緊急警示系統，咁今次就唔用。咁政府嘅回應就話：實情我發咗叫黑雨警告、黑雨嘅警報，大家都知道黑雨即係點㗎啦。咁樣呢、這個講法，你覺得有冇說服力？ 梗係冇說服力啦！我都話啦，黑雨係70毫米以上啊，70毫米又黑雨700毫米又好，又黑雨1000毫米又黑雨。喂，70毫米嘅黑雨我哋见得多啦，咪湿湿碎咯。160我哋已经顶唔顺啦，呢度有倾泻，嗰度有路陷。咁即系黑雨唔系黑雨啦，系嘛？ 嗯，超黑啊呢、這个 紧急系统系咪当佢一察觉呢场黑雨唔系以前嗰啲70、80嗰啲嘅时候，就即刻要讲呢单嘢非同小可。咁所以好简单，黑以上。我哋仲需唔需要加几个层次呢？嗱，今次又学精啦。 嗯， 我哋以前未试过噶，未试过好似过百几噶，咁啊70系最巴闭，咁70好少呢啲咁嘅事出现噶。 系 咁我哋呢、這个即系好似风球咁啫嘛。我哋咁多年嘅经验有8号、9号、10号。 嗯， 如果有一日有个吓死人嘅嘢，咁系咪有11号咧？我都唔知道。 嗯，咁另外一个就系所谓叫极端情况，呢、這个亦都系首次用呢个措辞啦。咁喺个极端情况里面，翻工放工啊，员工嘅安排嗰度，你觉得我哋有咩可以改进？ 嗱，呢个咧，老实讲，政府难做嘅，因为台风嗰啲佢可以强迫嗰啲人 ，OK 系唔翻工嘅八号风球 ，OK 大家讲清楚噶，因为佢系知道嗰啲风速系几多几多先至系八号。正如我啱啱讲，黑色暴雨可以系70毫米，可以更高。直至到佢去到嗰一刻，系咪真系落喺西贡同东九龙都唔知道，可能嗰嚿云突然之间变咗落咗去第二度。咁所以如果佢喺极端情况之下要做一啲咁嘅嘢咧，天文台讲真都话唔到俾佢听，到底嗰嚿嘢落喺边，同埋呢一次到底会落几多？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唯有极端情况咧，就呼吁大家自己执生，因为凡系暴雨佢都系用呢样嘢噶啦。正正就因为暴雨有一个70毫米嘅黑色之外以上咧，就乜都冇。咁天文台我问过啦，佢好迟先知几大镬嘅。 嗯， 差唔多要15分钟或者半个钟头前，佢先开始知道下约莫呢个黑雨同以前嗰啲黑雨有几大分别。咁所以呢坛嘢咧，政府做到尽噶啦，即系极端情况，因为佢以前极端情况系风暴之后嘅暴雨嘛。一風暴就有曬噶啦，有曬嗰啲三號啊、八號啊、九號啊、十號啊嘛，咁、就暴雨咧、就淨係得呢樣嘢。咁、所以你話將來係咪暴雨以上都要有一個唔係極端啦？好似八號風球咁，咁你就要預測暴雨真係去到幾多毫米、啊？但係我問過啦，今日佢哋話全世界都未有咁嘅儀器，因為嗰嚿雲會喐嘅，同埋個範圍好細。个范围好细，好难度得准。 系咁啊，电影人问你，你好熟悉嘅港铁嘅问题啦。 咁啊，嗰日我哋一睇到新闻报道，就好似坐紧船啊，唔系坐紧地铁。咁啊，睇到嗰个影响都几严重喺港铁站里边嘅情况，特别黄大仙站咧。咁啊，因为港铁始终喺地底咧，就一出现呢啲水浸咧，就个影响好严重。咁你觉得港铁个整体防洪嘅能力系咪足够？ 好， 有啲咩地方需要改善呢？ 整体讲讲啦。 好啊。 香港落呢个五百年一遇嘅暴雨，路面全部瘫痪。如果冇港铁，我哋仲大镬。 嗯，系啊。 咁所以港铁运作系其实佢做咗好多嘢。 嗯 ，OK。唯独是咧，佢有几个站，特别系黄大仙站，而家出晒名噶啦。 系咪？ 大仙站有漏水啦。嗰、那个隧道顶原本咧就定唔到水落嚟嘅，又搞到个绝缘体。又开始有变化，又要换啦，因为电又冇咗嘛，系咪？咁理论上佢有好多站类似黄大仙，应该系低洼，话唔知点解佢有设计。咁佢防洪嗰度点咧？ 嗯， 佢系咪真系一有大雨嘅时候，真系可以拉咗个闸，至少等啲水唔好冲入去？ 嗯， 嗰度咧，似乎我从来都冇听过佢哋以往有啲咁嘅嘢。 嗯， 因为事实上都系得一个站系最大镬啦。 嗯， 整完又整，整完又整啦。 嗯， 系咪？只不过佢点解出晒报纸，就系、是、因为佢派咗四个人落去，咁主管派佢落去嘅。 嗯， 咁啊啲水又去到嗰个颈嗰度，又冇着救生衣，又唔知点。 嗯， 咁啊原来咧就越行越深，又系越深。哦，因为佢向住啲隧道嗰边行噶嘛，咁呢单嘢几危险喎， 系嘛？ 一线一线，一线一线沉咗落去， 系啊，冇错。嗯， 又唔知佢哋做乜，佢哋应该系先头部队、 嗯、 去睇下下边到底有几多淤泥啊，需要泵几多水啊，嗰啲咁嘅嘢。 嗯， 咁但系泵几多水啊？佢上边已经一早睇到啦，佢知道水浸到边度噶嘛。 嗯， 佢唯一唔知道就可能冲咗落去嗰啲泥啊、树叶有几深。系嘛？咁你都叫啲人落去嘅时候，我都有啲准备啊。 系低估咗啊！ 咁嗰个咧就系好负面嘅。除咗嗰样嘢之后咧，佢成扎人整咗个人链，真系出晒啲人同你逐个逐包嗰啲咁啊黑泥走去运走佢，就泵晒啲水走，令到佢可以通车。佢都尽咗力噶啦，讲真。 系。 咁但系呢个站咧，真系要检讨。我而家仲惊就系除咗黄大仙站，有冇其他站又系类似咁咁、容易漏水嘅咧？ 嗯 嗯，好，好多谢你啊，田北辰吓、啊。有句说话叫做发梦都估唔到啊。真系老实，本来我哋发梦都估唔到咧，我哋嗰个黄大仙中心咧会出现咁样嘅商场嘅吓。 系、 呢个就真系世纪黑啊暴雨就系咁嘅原因啦。 黄大仙都保佑唔到啦，你知啦。 今次咧特别受到影响嘅行业咧好多， 嗯， 其中咧嘅猪场嘅影响亦都大， 系 啊，打鼓岭恐龙坑嘅两个猪场咧几乎洪水淹没啦，我哋嘅新闻照片里边亦都睇到啦、近千只猪咧就冲走咗或者淹死啊，其中嘅猪突然直情俾啲水浪高咗喺嗰个栏嗰度添吓，稍后我哋就再倾一倾呢个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公布，应总统普京邀请，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未来几日访问俄罗斯。朝中社都证实金正恩访俄，将在行程期间同普京举行会谈。韩联社较早时已经引述各方消息报道，金正恩乘坐专用列车访俄。预计抵达海参崴，当地火车站今日大幅加强警备，月台各处都部署大量警力，亦有牵住军犬的军人和多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人士。报道又引述俄罗斯传媒指，俄方今日下午为迎接金正恩作出各项准备。金正恩访俄成为正于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重要话题。翻嚟本港，教育局话，截至中午收到约140间学校报告校园损坏，已指派承办商到所有受影响的学校抢修，协助学校恢复正常运作，所有维修工程已基本完成。 明天还有五间学校因为校园和外围环境有待善后，暂时未能够恢复面授课堂，学校已作出替代安排，例如上网课，并通知家长和学生。跨境学和上学方面，跨境校巴明天开始可以继续使用莲塘香园围口岸接载学童过境。至于文锦道口岸方面，维修仍然进行，跨境校巴仍需要继续改用皇岗口岸过境，直到另行通知。由上星期五中午截至今日中午，食安中心在过去三日已经对155个进口日本水产及其制品、海藻和海盐的食品样本作辐射水平检测，未有发现辐射水平超出安全标准。另外，渔护署已经对50个本地渔产品样本作辐射水平检测，全部样本的检测合格。因应日本政府单方面决定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大海，本港禁止源自日本10个都县的水产、海盐和海藻食品进口本港，并对其他未有被禁止输入香港的日本水产、海藻和海盐进行全面辐射水平测试。立法会 A4 联盟倡议兴建九东云巴绿色交通运输系统，连接启德车站广场至油塘港铁站，系统全长约7公里，有8个车站，初步预算整体造价约70亿，每小时最多可以接载8000到12000人。运输及物流局回复话，政府有关部门正系就启德发展区积极推展多元组合模式的环保连接系统，再配合公共交通服务，预计能应付启德发展区的运输需求，有效连接启德区内各个发展枢纽和主要设施。相关建议措施包括加强九龙东公共交通服务，并采用电动车辆行驶区内新增小巴或专线小巴路线，发展自动行人道网络、行人与单车共用之共融通道和高架远景行人平台，以及在区内设置水上的士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室内倾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咧都系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受到较早前暴雨影响，咁筲箕湾耀兴道嘅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另外，浅水湾道介乎南湾道同埋中坎角道之间嘅一段行车线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而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大埔公路大埔较段近住波面径、山顶道近门牌60号、司徒拔道近门牌53号、黄麻角道近圣士提反湾、连城道近连翠村、浅水湾道门牌63号都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为咗配合球场散场疏导人潮，由晚上9:30直至人潮咧散去为止，加路连山道、东苑道介乎加路连山道至到棉花路嘅一段道路、连道下行、开平道、礼顿道分别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上乡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联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 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慢车，而家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排到圣约瑟英文中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嘅车龙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常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而家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财气横日。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若飞，做这个节目的秘诀就是既要深入又要浅出，要言之有物又要引人入胜，这样听众就容易受录。 你问有才华者，想成为广东广西主持人， 即刻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或者到一台网页了解详情以及递交报名表格。 广东广西招才计划，我们等着你。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im Up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且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im Up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文卓飞。 文卓飞，刚才我们提过呢，今次暴雨对于一啲行业嘅影响尤其严重，其中猪场啊，养猪业就有一个问题啊。 系啊，会唔会贵咗啊？呢猪肉价格啦，呢几日。 我哋消费者关心呢个问题先啦、啊。对于业界嚟讲啊，而家就要计嘅造成嘅损失系点样咧？有几大咧？咁样。依家我哋请嚟香港农业联合会副主席嘅冯建中先生，冯先生你好。 冯生好， 系你好，你好。 冯生，据你所掌握嘅资料咧，而家有几多个猪场受到今次嘅黑色暴雨嘅水浸影响啊？ 都有十零个啦，但系有两个咧就比较严重嘅。 系咪就系、是、恐龙坑嗰度嗰两个？ 系冇错，喺打鼓岭恐龙坑嗰个地方。 系嗰两个特别严重嘅情况，可唔可以请你同大家汇报下？ 系啊，佢两个猪场其实相距都系几十米嘅啫。 哦，喺埋一齐。 就系其中一个咧，就系养嘅数量大概系五百只到啦。 嗯。 另外一个咧就有养嘅数量大概四千几只啦。 哇！ 咁大嗰个猪场咧就。大概咧，佢而家都系估計嘅，就係、是、有一千隻豬到咧，即係死咗同埋沖走嘅，即係嘅損失。咁、另外一個咧就損失咗有百幾豬到啦。 以香港嘅一般規模嚟計咧，四千隻豬嘅豬場係咪算非常大噶啦？ 係啊，算大型噶啦。 咁就損失咗一千隻，咁都有四分一喎。哦， 係啊，係啊， 咁五百隻嗰個場咧？ 嗰、那個就係差唔多又係四分一度啦， 又四分一度， 即係百幾隻咁上下啦。 咁浸死咗或者沖走咗嘅豬嘅屍體點樣處理咧？喺個環境衛生方面固然一個問題，但係會唔會有疫症啊，令至其他嘅豬都受影響啊？ 係，咁咧我就喺八號啊，同埋六九號都有去過。咁八號當時都係。就未去處理啊，即係已經有部分啦，部分就處理緊噶啦，即係嗰啲死咗嗰啲。咁咧就之後咧，九號咧就話漁護處咧亦都係派咗好多人啊，好多人去幫手搬走啲死咗嘅豬啊。咁另外就有啲係走咗出去嗰啲咧，就 因为我当时都未知道佢哋点样处理，即系我净系睇到佢哋即系将嗰啲死咗嗰啲搬走，咁咧就对嗰个防疫就比较好啲咯。 系， 即系走嗰啲尸体系。 我就都中意去买一送嘅，有时去街市，有时都去超市，里边亦都有啲新鲜猪肉供应。咁啊，呢次咁即系大嘅灾情咧，就。对，即香港好多大嘅街市个供应，似乎都一定受影响啦。我见好多街市都标榜本地猪嘅，甚至黑毛猪啊咁样。咁可唔可以讲讲成个供应嘅情况系点咧？ 会对本地猪嘅供应会少咗。 嗯， 因为我哋本地香港养嘅猪咧，占全香港嘅活猪产量大概系10%到啦。 嗯， 啊，另外90%就喺国内供应嘅，咁就可能就对即系猪价嗰个影响都唔会太大嘅。 嗯，都供应得够、 啊。短期就，但系就国内亦都有水浸咯，可能迟啲亦都会少咗供应啦。我谂。 嗯， 喺八号嗰日，食环署嘅讲法就话咧，供应咧就系大约有890头活猪，都唔算话受个水浸影响好大，咁即系佢有咁嘅讲法啦。咁啊，而家再总结后可能情况又未必系咁啦，系咪啊？ 系啊，即系话之后佢因为如果系损失咗咁多咧，即系譬如即系香港呢边我哋损失咗啦， 嗯， 另外国内亦都系会有啲咁嘅类似嘅水浸嘅问题咯， 系。 咁就即係對養豬業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咯。 嗯，咁今次除咗呢兩個場之外，其他嗰啲養豬場嘅情況又係點樣樣？嘅影響最主要係喺邊啲方面咧？如果有嘅話， 其他都係又係即係落雨落得大，咁咧就啲水去唔到啦。 嗯， 去唔到咧，咁佢個場裏邊咧都有浸嘅。咁浸咧就冇咁，即係而家我去睇個打鼓嶺呢度咧，佢。浸到有六七尺都有啊， 哦、 即系嗰个水，我见到啲痕迹啦、 啊， 有6-7尺咁高，即系喺地面，只猪喺地面嘅， 嗯， 但系嗰啲水又到咗6-7尺咁高， 嗯， 咁就即系就所以就冲走咗、 嗯， 有啲就喺个地面，即系啲养猪嘅朋友就放咗啲猪出嚟，等佢自己搵救自己逃生啦， 嗯。 有啲嚟唔切嘅咧，佢因为啲系就用一个笼养嘅，咁、 哦、 咧就开唔切门咧，就直情就浸，即系喺个猪笼里边就浸死咗啦。 哦， 咁就好，即系睇见都流眼泪。 嗯，系啊，一口眼泪真系。 系、 嗯、香港嘅猪场其实有相当嘅规管噶啦，因为环保嘅原因啦，咁样。咁、 嗯、 以猪场嘅分布嚟讲咧，边一个地区嘅猪场咧，你觉得会？比较容易受水浸的影响啊！ 我觉得即系嗱，打鼓岭有其中一点啦，因为佢可能靠近河边啊、 嗯， 或者山又多啦，即系山多就集中啲水好大啦。 嗯， 咁另外喺流浮山嗰边都有啲朋友喺嗰度养猪嘅。 嗯， 流浮山啦、啊，仲有新田嗰边啦。 啊哈， 嗯， 啊锦田又有啦。 嗯， 即系都系比较啲山水比较多嘅地方啊。 系， 嗯。 啊，咁啊会影响嗰个即系一浸，即系落好大雨咧，佢又会好，即系啲水去唔切就会浸啊。 你讲嘅嗰啲场都系山水，即系从山落嚟嘅水啊，系咪？你讲山水意思 系因为佢嗰、那个 吓 系 啊，主要都系喺山上边，即系佢即系你个面积大咧、嗯，你就啲水集合咗，跟住流落嚟。 哦， 即系嗰个低洼啲嘅地方咯。 系啊，其实咁我好奇啦。咁嗰啲山水系主要嗰啲墙系食嗰啲山嘅水啊，还是系只系纯粹一个地势嘅问题咧？唔系食水喉水嘅咩？而家猪场 食水喉水为主啦，同埋有啲系井水啦。 嗯， 就唔系靠山水噶、嗯，因为山水就系 都唔够啊。 系啊，即系唔惊佢唔干净。 嗯。 系、 嗯、 一次过死咁多猪啦，要再补充翻嗰个供应，都要一段时间先养得大噶。你食啲猪仔嚟紧，需要几长时间先可以补得翻呢个缺口咧？ 即系如果而家我哋系再养个母猪啦，即系我哋有大概系有5个月大嘅猪买翻嚟， 嘅母豬啦， 嗯， 母豬再之後再懷孕啦，跟住再生豬仔， 嗯， 即係生出嚟嘅豬仔咧就養大咧就係賣出去劏嘅， 嗯， 咁呢個時間都要年幾時間嘅， 哦， 一年多嘅時間先可以。嗯，可以有豬買咯。 係對於今次暴雨造成幾大嘅損失咧？對你哋養豬界嚟嘅有冇個估計嘅數字？ 損失如果佢而家有大概千幾隻豬即係損失啦，咁我即係因為有啲母豬咧，佢就比較貴嘅，即係個價值比較高嘅。 嗯， 豬仔啱出世嗰啲豬仔咧，就價值就冇咁貴咯。 嚇， 啊，係估計。估计我谂都要千几两千蚊，平均咁计啦，两千蚊左右咁啊。 系， 咁啊差唔多。如果你计一计，可能要有成二百几万嘅数噶啦，应该差唔多。 除咗话嗰只猪本身死咗，咁呢个就系实际逐只猪嚟计数啦。咁但系另外对于嗰个猪场嘅设施嘅破坏，嗰个损失又点评估啊？ 系啊，因为有好多我哋嗰啲电器咧，即系嗰啲机器啊，有啲摩打，有啲饲料加工机啊，咁样啊，都系湿咗啦，湿咗唔用得，咁样可能有啲要维修啊，换摩打啊，有啲水泵啊浸湿咗又用唔到啊，咁咯，啊，都系即系要同埋要好快要做好呢样嘢，即系因为又要用嗰啲饲料加工机去做，即系混合啲饲料再喂猪咯， 嗯。 啊！呢、這個都係好大嘅問題啦，即係影響嗰個，因為豬即係好似人咁樣，每日都要食嘢嘅。你如果冇嘢俾佢食，佢又會有病啊。 咁係咪我哋有現存嘅賠償或者補償嘅機制可以補償翻豬農嘅損失？有冇咧？漁護處應該有啲機制嘅，係咪啊？ 有咁嘅機制，但係嗰個叫做補助啦，就唔係話。即是话你值几多钱就俾几多钱俾你，可能一个比较小数目嘅金额咯。 嗯，你觉得补偿唔翻乜滞噶啦，系咪？ 系啊，应该系好少啊，即系系好少好少嘅咋。 对养猪农，你嗰个目前嗰个困境，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咧？佢出粮都可能出现问题，嗰个资金流都好紧绝，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咧？ 因为佢。养猪即系少咗咁多猪咧，其实佢就正常嘅运作咧，即系每日卖猪，咁就收翻啲钱，跟住买饲料。 嗯， 咁即系变咗而家有一段时间咧就冇收入噶啦。 嗯， 一段时间冇收入咧，咁就点样可以度过呢个时期咯？ 嗯， 啊，如果系因为我哋养猪个个都唔会话储备好多钱咯，可能如果真系唔够嘅就唔知可唔可以借得到啊，或者系。啊，有啲朋友幫助啊，但系政府嗰度就可能未必就會有咁大筆嘅資金去支持我哋。 保險有冇得賠償啊？呢次保險？ 因為我哋香港咧就冇買唔到呢種保險嘅， 係嘛？哦， 係嘛？ 啊，但係嚇，亦都希望政府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咯，就考慮去設立一個咁嘅保險咯。 嗯。 因为我知道喺国内咧，佢都有呢样嘢嘅，即系有啲猪嘅病嘅保险啊，猪或者天灾嘅保险啊，即系喺即系猪场嗰啲都有呢方面嘅。 系最后一个问题，对于防止以洪水嘅灾害呢方面嘅措施，你哋业界有冇咩建议可以提出咧？ 因为主要咧，佢而家。呢两个猪场咧，佢早几年咧已经试过一次浸过噶啦。 系、 嘛？咁其实原因咧就系、是、有啲地方嗰个排水唔够。 嗯。 即系其实就系可以做得到嘅。 嗯。 但系政府就即系几年时间都做唔到呢件事咯。 嗯。 咁就变咗佢哋咧就好似即系经营都好骨好即系都系叫。心驚，因為其實咧，我哋豬場咧，佢除咗豬咧，人都喺嗰度住喎。 係嘛？ 即係人其實都係好大嘅危險噶、 嗯。 即係如果係有好似今次咁水浸，佢哋我啲朋友咧，即係養豬佢話我都叫啲伙計快啲走啊！唔係嗰啲即係豬死咗就都冇辦法噶，快啲走。 嗯、 即係佢要離開，唔係佢哋人都有問題啊。 嗯，好。 咁咧就即係一定要將呢個問題解決咯，因為我。 何俊賢議員咧，同埋陳俊明議員咧，都係一路去幫佢哋解決呢個排水問題嘅。但係就咁耐，即係有關部門都未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希望政府就再繼續努力啦，幫下手啦。 議員呢個為民請命啊！ 好多謝你啊，香港農業聯合會副主席嘅馮建中先生。喺新界就有呢个养猪业嘅损失，大家都好关心啦。咁喺城市咧，黄大仙商场嘅损失咧，相信大家亦都系好深刻嘅，因为我哋见到嗰个商场里边，哇，浸到成个地库嗰层都冇晒吓。特别零舍抢眼嘅就系一间即系夏冰。呢、這个茶餐厅嗰个嘅标志啊，露出净系得翻个标志露出呢个水面。 呢、這个电影情节嚟噶， 系啦。呢、這个情况系点咧？咁样吓，物业嘅管理方面啊，领展又有啲乜嘢跟进咧？咁依家我哋请嚟领展香港物业及停车场管理董事总经理黎汉明先生，黎先生。 系两位主持好啊， 系好，你好。 你哋喺呢个黄大仙中心嗰个商场嘅情况，做紧啲乜嘢嘅跟进工作？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先？ 其实喺黑雨嗰日发生咗之后啦，好大量嘅水入咗嚟啦，你哋睇个传媒啊嘅画面嘅电视机见到啦。咁跟住咧喺嚟紧嘅停咗雨嘅时间啦，咁我哋嘅员工啦。清洁的承办商啦，同埋消防啦，都有系帮我哋系清理出边嗰啲积水。其实我哋商场入边你见到系浸到成个捞一关嘅水咧，系喺出边入嚟嘅。因为出边嘅水位同我哋里边嘅一模一样嘅。只要清咗喺街外边嘅水咧，我哋商场嘅水咧就会去到噶啦。咁喺当日咧，消防咧系有两架吸水车嚟咗。咁我哋公司亦都安排咗四架吸水车。咁喺商场里边咧，我哋亦都系有十几台嗰啲系手提嘅吸水泵。咁经过24小时到咧，喺星期六朝头早嘅早上咧，我哋已经系将全部。出面街外的水和我们商场里面的水已经是清理了。当我们清理完了之后，我们的维修部的同事呢就是进入场里面是检查回那个场呢那个安全的程度 是不适合给我们清洁部的同事进入的。检查完成了之后呢，我们清洁部的同事呢也都是进场呢將我哋係喺公共地方嗰啲淤泥啊、嗰啲雜物啊清得到嘅嘢咧，就清乾淨曬啦。咁清乾淨曬我哋嗰個公共嘅地方之後咧，我哋就係聯絡咗撈一關嘅租客，咁通知咗佢哋嚟睇翻佢哋自己鋪裏邊嘅損失啊，同埋嗰個受坏嘅情况嘅，咁其实系呢两日咧，已经系大部分嘅租客啦，都系嚟咗个商场里边入咗佢哋个铺噶啦，已经系做咗嘅清理，做紧啲清洁嘅工作嘅，因为系好多受损坏嘅货物咧，都系比较喺画面你哋睇唔到嘅，你就 系 见到啲水嘅啫，其实喺水里边喺铺里边咧，系有好多货物咧系被浸湿嘅，咁而家系已经系全速咧，个商户同埋我哋咧就系承办清洁承办商咧就配合佢哋咧，系将受浸坏咗嘅货物咧就系搬嚟个铺，因为你摆得浸得太耐啊，会有异味啊，会有发臭啊，同埋正话你都提过有食肆喺里边嘅，有食物嘅，已经下边系有啲柜系冇电噶嘛，咁你又系唔可以储存太耐。咁影響其他樓層就唔好㗎啦。咁大部分嘅清潔工作呢而家係進行緊嘅，已經係有大概係今日中午呢已經係有三分一嘅雜物呢已經係清理咗㗎啦。咁我哋目標呢就係應該係聽日呢內呢就將所有租客嘅地方裏面需要棄置嘅嘢呢就清潔埋嘅。咁同埋琴日呢我哋已經係喺下面嘅撈一關嗰個成個商場 里面呢就是进行了那个消毒啦，确保我们的工作人员啦，包括商户在里面进行清洁期间呢不会 是有受到什么感染咁样。 其实你的影响最大的层是不是叫做下层地下层，可以咁讲？ 其实佢唔系地牢嚟噶， 系啊系，嗰啲全部就系地库，应该就唔系地库嚟噶， 唔系地库嚟噶。其实佢嗰个正门咧、正正系对住黄大仙庙， 系，所以准 站嘅，系 准确啲讲，应该系下层嘅地下层啊。咁 系啦，冇错冇错。 实在今次受影响嘅有几多个店铺嘅商户咧？有几多个数目咧？ 如果我印象冇错，应该系八个到啦， 八个， 有两间系食肆，系。 咁如果能够完全回复翻佢哋嘅营业状态嘅啦，系估计最快系几时？ 呢、這个时间我今日而家呢一刻我答你唔到嘅。而家最重要咧，就系要将个杂物受损嘅嘢搬晒出嚟，弃置咗。 系。 咁而家我哋嘅目标就系尽快系恢复翻嗰个嗰、那个硬件啊，先即系譬如嗰个租客里边个铺啊，我哋公共地方嘅设施啊，咁样。咁因为每一个嘅租客咧，佢系营运嘅生意都唔同嘅。咁譬如有啲干货嘅，咁你受损坏嗰啲干货啊，或者个货架，咁系好容易可以系修复或者系更换嘅。 系。 咁但系因为食肆就唔同啦，食肆系有啲电器嘅、有啲系有机会系 customer make 嘅，系现场做嘅。咁你有机会需要个复修嘅时间会系比较会耐一啲啦。 今次嗰个灾情系相当于严重，真系好话唔好听，即系发梦都估唔到啦。咁你哋作为个业主啦，或者咁讲啦，会对于啲租户会有啲乜嘢？唔一定叫做赔偿，会有啲咩补偿？有啲咩财政上嘅帮忙咧？对佢哋？ 我哋另外有一个部门咧，就租务部嘅，就已经系同每一位喺捞一关嘅租户咧，就系、是、有沟通紧嘅啦，已经。有关每细节咧，就系租务部嘅同事咧就会负责同个别每一个商会系沟通翻嘅。 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哋嘅大方向，谂住会系点样做？ 我哋嘅大方向咧都系希望尽快帮每一个租户恢复佢嘅营运嗰个模式，系减少佢哋嗰个即系做生意嘅时间，尽快希望系能够提升翻啦。能够尽快佢系服务业系最紧要嘅，因为其实我哋黄大仙中心咧，不管咧个地点咧系根本系周围好多市民都需要有关嘅服务啊，去食肆咁样，最紧要系尽快恢复咧，系我哋大家租户同埋我哋管理公司啊，都系同一个目标，都系尽快希望服务业。 有冇可能系减免租金啊？ 我哋会系同每一个商户都会沟通。咁你话系咪减免租金啊？定有其他嘅方案咧？咁我哋会同有关嘅受影响嘅租户直接系联络处理嘅。 你哋领展旗下除咗黄大仙中心，有边几个商场都系影响比较大嘅咧？ 最主要会系环翠停车场啦，吓咁系嗰度系有13架车受到影响嘅，吓、咁包括时租同埋月租，咁但系有。有几架咧，我哋又联络唔到嘅车主嘅四架，咁我哋就要揾警方咧，就系、是、要联络翻嗰个车主，因为佢系时租嘅。 好，咁希望受影响嘅商户都能够渡过难关啦吓。好多谢你啊，领展香港物业及停车场管理董事总经理啊黎汉明先生，节目时间够，再见。